你日头同夜晚都分唔到 你。你睇下我哋两个把声咧，我今朝五点几把声系唔得，我要再晒我要翻 靓坤咁 啊，我要翻去瞓啦。如果我听日讲唔到嘢咁样，播报天气啊，唔该， 我靓坤啊， 播报天气啊， 22度，相对湿度71%， 紫外线指数 系4啊，强度属于中啊。 好啦，今日有咩好嘢推介呢？ 你前几晚好似有啲体会啊嘛，呢、這、一个系 系 你自己讲有咩体会、啊？ 呢、這个就系你嘅好嘢推介啦， 你自己讲嘅。 咁唔得啦，我有另外一啲更加好嘅好嘢推介。 有咩好嘢？ 咁啊，话说咧，上转台北咧，我就买咗一份手信俾阿波城啦。 咦，系 系啦。 咁啊，手信嘅下落首先要讲一讲啊。 系系系。 咁啊，手信讲咗咩啊？ 一只 DVD 啦， 正版 DVD 啊，声称 系正版嘅。 系咪退？ 咁有啲教学用途有教师喺嗰度嘅。 系咪隐退咗噶啦？ 退咗休好似， 哦，退咗休嘅，因为女性演员 退咗休嘅女教师，系啦， 唔记得叫咩名啦， 我记得嘅，够啦，姓水嘅 ，OK， 自己揾啦， 系啦，四个字嘅 ，anyway， 咁啊，总之收到呢份礼物，跟住早几日咧，我哋篮球队咪 交换 礼物啦，圣诞节，咁啊话每人拎100蚊嘅嘢出嚟啦，咁嗰日已经有少少波折嘅啦，10点几上巴士，咁我哋约11点打波， 系 到1点。我落巴士嘅时候已经12:30，去到已经12:30，我依架巴士度塞咗个几钟，我仲要瞓着咗。 你由呢个嘅观塘去旺角的 大角咀啦，系啊，个零钟啦，我瞓着咗，瞓醒，咦，点解架车冇乜点喐嘅咧？以为自己睇嘢越嚟越慢啦，点知原来架车真系冇喐到，塞住咗。咁然后去到嘅时候，咁啊，买唔到礼物啦，又 系系， 因为我初头以为大家已经交换晒啦， 即系冇心啦，有心就前一晚买咗啦。 唔系啊，因为我 plan 好咗嗰日嘅行程噶啦，我谂住嗰日喺巴士站隔篱买嘅，点知 巴士上面买一笨， 巴士上面买又真系好笨嘅，如果你咁谂，喺巴士站隔篱，点知佢迟开铺啊？ 系， 咁跟住总之我就见大家好似交换咗，我就冇买到啦，又去到现场，咁大家就话想同篮球有关嘅嘢，咁我望住嗰只碟，望住个封面。都同篮球好似有关系啊，可能个 Miss 搞 PE 嘅咧， 姓水啊，水姑娘， 水姑娘， 好啦， 于是乎就摆低咗只碟啦。 而家只碟仲交换咗出去定系收翻翻嚟咧？ 收到只碟嘅嗰位朋友就叫我帮佢 keep 住先 ，keep 住先，佢叫我，我谂佢唔会想俾人知道佢收到只碟嘅，虽然都唔关佢事嘅， 唔好开佢边个啦， 系啊，唔好讲啦， 系啦。所以隻碟都系你嗰度嘅， 而家我 keep 住。 即系换言之，你攞咗我份手信去交换礼物， 冇错啦。 好啦，我决定将啦， 仲要换咗份礼物翻嚟。 我决定将啦，你跟住呢个嘅手信啊，都攞去交换礼物。 咩嚟噶？呢个系？ 咁你冇怀疑做咩？我第二转冇买手信俾你。其实我对你真系好好。 你好似有讲话买噶。 唉，等我整翻首歌先，你讲住先。我睇。 我记得你有讲过噶，你话今转都有嘅，上一转你话呢个好难讲到，所以就冇喺节目度讲。然之后就 私下 送，系啦系啦，始终都难啲啊！大家明啦，头先听到咁多都，如果你都唔明咁啊，算啦。咁啊，所以我就觉得啊，今次会唔会有？你好似有同我讲过。 其实咧，唯一一个买手信俾嘅同事嚟嘅。 其实我都有买俾你噶，你记唔记得一本 Playboy 嗰本咧？其实嗰本嘢我真系觉得我好真心送俾你嘅。 咁啊，今转就啱啱嗰转就13至16号啦。翻嚟第二日系你生日啊嘛！ 哇！大佬未瞓醒，冇搞到未啊？ 咁啊，冇理由唔买手信俾你噶嘛？ 系。 再加上圣诞节到啦，我哋旧年都有交换礼物啊嘛。 系啊系啊， 我仲买咗个 PC9 嘅水樽俾你添。 我买咗咩俾你啊？ 你买咗个发泥俾我，我由我长头发到短头发我都未用到。 哦，系啊， 因为粉红色发 泥。粉红色噶，我知你中意粉红色啊嘛，因为 得噶啦。我买啲咩俾你？你估下，你觉得我会买咩俾你？ 喺台湾 手信论生日礼物， 手信啊， 再加圣诞礼物。哎，我今年未收过你嘅生日礼物， 好大份嘅， 好唔开心，好唔开心。 系咩啊？好阔啊，大佬。 咁都系 嘅。你平时水镜泉都有贴士啊？ 我嗰个篮球礼物喺附近一起买，喺同一间铺头买嘅 篮球。 我买咗件 T 恤翻嚟。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 篮球嘅篮球用品嚟嘅。 又唔可以话用品嘅， 同篮球有关嘅， 可以啊，你一定中意啊， 湖人嘅嘢啊，哇，你呢个样子笑到咁，似乎系咩啊？哇，你摊落直情系， 哇，唔可以太大力讲嘢，一件洛杉矶湖人嘅 T 恤， 好嘢， 唉，价钱牌都冇剪啊，因为我见佢五折咧，所以买俾你。 唔係，我要其實講啦，阿一真係好有心嘅。 唉，我今年都冇收到生日。 所以調翻轉咧，我想講其實我都好有心嘅。嗰一次我去泰國嘅時候咧，其實見到一間鋪頭佢有火影忍者嗰啲帽， 係但冇買到啊。 因為你講 得㗎啦。 最有心係咩啊？我記得你話嗰啲帽唔啱帽型，點知而家呢個人剪咗短頭髮之後，佢就買咗當日我想買嗰頂帽。佢話而家戴又幾好睇。 唉，你转头笠住件衫影张相 啦， 特登买俾你噶， 呢、這个靓啊，呢、這个 手信加生日礼物啦，再加圣诞礼物啦， 系啊， 系啊，好似百几蚊就折咗之后， 几好啊，你咪叫佢平平地啊， 我叫佢平平地啊，价钱牌我都冇搣，不过都算坐个飞机翻嚟啊， 都算系咁啊， 系咁噶啦， 几有心啊呢、這个， 我仲要趁阿陈杏如去厕所嘅时候偷偷地买， 费事俾你问啊， 费事 你买咗呢个， 你又买俾波城啊， 又嬲啊， 真 系 好 CP 啊呢样嘢， 好 sweet 啊，啲巴打唔知会唔会而家又有嘢讲咧上面， 唉，我今年都未收到你嘅生日礼物， 你系几多月生日？ 九月咯， 哦，九月嘅生日嘅时候其实发生咗啲咩事咧？我哋。 好核突啊个画面，我同你一起看海的画面真的很核突。 逛街、温书和看海都不是好像我们会做的 事。没搞这些东西。 咦，其实下一转呢我们都不用买手信。 下 一转。啊，预不预告。好了，这样算了，不讲住了。 唉，咁啊，生日快乐啦！我见你 Kimi Five 都收到蛋糕，咁呢边陈丽都有份手信啊、礼物啊咁样啦。 多谢。 好啦，讲翻我哋原本要度嘅题目，虽然得翻两分钟，得翻两分钟， 应该系咩话讲到我都唔记得咗， 我都唔记得咗。 原本你琴晚 太攰， 哦耶耶耶耶， 简单你讲下你嘅经历啊。 嗱，就系讲咧，有冇试过瞓翻一觉嘅时候俾自己吵醒？ 系换翻个音乐 ，sorry。 系啦，呢个唔得，呢个唔好啱。 呢个唔啱， 转第二个。朱先祠堂嗰个咯，喺前 TV 发嗰啲，唉， 翻翻嚟啦， 笑翻啲，笑翻啲。 好啦，咁啊，话说咧，早两日咧就即系不断剪片啦， 大家上去睇下先祠堂嗰个 page 嗰度， 剪到一个咩嘅地步咧？天昏地暗啦，咁然后有一下咧系攰到咧，嗱，我平时坐飞机咧，我系坐喺度瞓唔到嗰啲人嚟噶嘛，即系我坐车啊或者坐飞机，我坐喺度瞓唔到嗰啲人啦。咁但系嗰日系攰到你坐喺嗰张电脑凳嗰度咧，我都瞓得着嘅。OK， 系。 咁但系有一下咧，瞓着咗之后， 你乜话 OK 好惊啲人唔信你咁啊 ？OK， 系啦， 明明 明明。咁然后有一下系我俾嘢吵醒咗，我俾咩吵醒咗咧？我俾自己嘅鼻鼾声吵醒咗，即系当人去攰到一个地步嘅时候，系你未熟睡，你已经开始有嗰啲咧， 系， 跟住我系扎醒咗咯。佢话啱啱边个瞓着咗？ 边个扮嘢？ 边个？ 边个？ 边个？原来佢哋话翻俾我知就系我自己吵醒咗自己咯。 即系你瞓着咗，但系其实你未去到好深层，但系你已经好快有鼻鼾啦。 系啦， 所以个跟住先 系啦，跟住就醒咗啦。 好有趣啊！我觉得呢、這、一个，所以你一讲嘅时候，哇！我都试过啦，就系、是、你耳仔会听到好嘈嘈醒嗰样嘢，就好似而家 noise work 咁样样咧。 系啦，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睇师兄祠堂嘅片段啊！ 系啊，呕心沥血啦，真系嘅。 咁啊，呢个时候我要循例补一补眠啊！ 系， 听一听首歌啊！ 呢只歌系嚟自林欣彤嘅歌啦，歌名叫做《一秒》。到你咯， 听歌。唔识踢啊， 好专业啊你，但起码都讲到佢起歌之前嗰一下， 啊、 即系例如呢一下咯。 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给我多一秒，懒离吉他，只只可跟你抱紧了。我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 冷这瞬间仍是你，还是觉得需要你，我只需要你，世间火花也没你神奇，同样害怕失去你，我不懂处理自己。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给我多一秒，懒理其他，只可跟你抱紧了。我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 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今个礼拜我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胜？ 八宝一，你咳得好犀利，你唔舒服咩？ 几晚通宵，把声都唔同咗啦。你又病咗，我又病咗。 但系冇办法，呢坛嘢真系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胜？ 咁嘅，我今晚就要去嗰啲圣诞 party 交换礼物，但我唔记得买圣诞礼物啦。 吓，唔通你想拎我啲法宝去交换礼物？ 唔系。咁嘅八宝一，其实以前咧收埋咧都好多啲把鬼圣诞礼物噶，好似嗰啲杯啊、锁匙扣咁样。你话如果有个法宝可以令呢啲把鬼嘅嘢变得新鲜啲送出去，你话几好咧？ 系、哦，你又几有 great idea 喎、哦！等我拎个法宝出嚟帮你啦！哒哒哒哒哒哒 ，great。idea 改造机， 哇！八宝一呢一、這个 great idea 改造机睇落去好 great 喎、啊，那个 idea 冇错啦，只要你将一啲把鬼嘅嘢摆入去，佢就会同你加一啲唔同嘅功能入去，然后就会变成一个 greater 嘅 item。就是有一个 greater idea 的 greater item 啦。我的英文都挺好。 但是 great 是不会变 greater 的。 是的咩？ 是啊 ,great 是 good, 跟住 great, 跟住 best 的嘛，不会 greater 的嘛。 good 咪 better 嘛。你捞完咗 better 同 greater 嘛。 咦你又啱喎。哇八宝人你啲英文几好 啊。懒醒 喎。八宝人原来你啲英文真係几好。 叫咗你读多啲书㗎啦。你咁唔得㗎。我諗住遲啲去英文台发展㗎啦。Youth bossing and 100 报日。 100 报日。100 treasure 既然八宝一你咁醒，你呢个法宝应该帮到我噶，系咪啊？ 你谂住改造啲咩啊？ 我有啊，我准备好啊，等我学八宝一你整个音效先。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杯！ 哇，杯真系好把鬼啊！年年圣诞交换礼物都会见到杯噶。 系啊，我上年圣诞啊。一年收咗20只杯啊，咁把鬼攞出嚟我都想送翻出去， 系简直系分一杯啊，分一杯羹系嘛？ 系啊 ，sorry， 干一杯就得啦。 系， 以你中文麻麻， 中文麻麻地，英文好啲。 系 ，I come from English。你快啲将个杯摆入嗰个 great idea 改造机啦，等佢变成一个 greater item。 好，我将我呢个杯放落去先。我买，哇！八宝一只杯好似犀利咗好多喎、啊，但点解有对翼喺度嘅？ 少年波城呢、這个杯已经由普通嘅一只杯变成其他用途啦。根据 Great Idea 人工智能自动改造 item 自动改造加建机的一个人工 AI 智能在里面，它就会加一些适合它的功能，它已经变成一只飞机之杯。 飞机之杯怎样用的？ 你看到它的翼就知道它有飞行的功能，只要你坐住呢隻飞机之杯就可以飞到去唔同嘅地方，以后就唔使再坐飞机啦。 哇听落好劲喎。 Flying Club。Flying Club。但係咁喎八宝一我坐唔落隻杯喎。 你都有你嘅道理。 咁样而家呢隻飞机之杯同我本身隻杯一样都咁把鬼喎。 你有你嘅道理。 咁不如我哋整个第二样。 好啊，你做啲咩可以摆入去噶？ 等我又攞个音效出嚟先，难得有一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迷你巴黎铁塔锁匙扣。 哇，呢、這个都系好把鬼嘅嘢嚟噶。我除咗有迷你巴黎铁塔啦，我仲有罗浮宫啦、树熊啦，同埋好多嘅历史名胜嘅。 哎呀，我好多朋友去过，所以屋企有好多个巴黎铁塔锁匙扣啊，连巴黎人嗰个都有啊。所以我諗住呢攞其中一个攞去改造，等佢变成一个 greater item。好，我而家就放落去先，我摆。哇，八宝一佢唔再系巴黎铁塔，而系法国嘅香水。channel 啊， 咁你咪可以送俾啲女仔咯。 咪住先，点解呢个香水仲系有个扣喺度嘅？ 少年波城，佢只系由一个巴黎铁塔嘅锁匙扣变成一个 channel 锁匙扣，嗰支香水都系假嘅。 八宝一，佢都仲系一个把鬼锁匙扣，都好似唔系好得。 咁不如咁啦，少年波城，你有冇一啲？成屋最把鬼嘅嘢可以摆入去啊？ 有八宝一，我谂到啦，呢样系我屋企最把鬼，我直情谂住今晚咧同口切盐琼子交换礼物嘅时候就送佢出去啦。 系咩嚟噶？ 好，又起个音乐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少年波城， 哇！你谂住将自己送俾口切盐琼子啊？ 系啊，呢份礼物 够晒浪漫啦！ 少年波胜，咁你快啲行入去 ，which idea 改造机啦！ 好啊，我都好期待自己可以变成一个点样 better person 啊！好，我企入去啦，嚟啦！ 少年波胜，你真系唔同咗样喎、 啊！是啊，八宝一，我觉得我变咗黄文武咁嘅样啊，仲要我觉得自己有钱咗啦、有自信心翻咗埋嚟，而最紧要系咩呢？把声都变埋啊！ 但系你咁样都系好把鬼、啊。 哎呀，系啦、啊，我都知噶啦，个黄文武出咗名叫把鬼 DJ in the world 啊！ 我第一认唔到系佢嚟嘅。佢哋啊，好有戏啊！ 系啊，八宝一， 好嘢， 斌哥真系好嘢啊！斌哥跟斌哥揾食我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起草立基本法的时候未有更好方法处理立法会补选、普选和二十三条立法等的问题，令到争论持续至今，导致香港现时的情况。谭耀宗在北京出席环球时报的活动表示，香港出现的房屋、青年人无法向上流和大学生人工无增长等的民生问题，在回归之后未能够妥善解决，变成深层次矛盾，加上政治煽动，令到香港发生当前的问题。出席同一个活动的香港中联办法律部前部长王振文说，特区政府应该承担将香港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提上疫情的第一责任，中央政府亦都有责任，认为大家应该一起想办法。他表示，本港法律只是规管五种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所以不能够说二十三条立法是完全空白，二十三条立法越来越成为势在必行的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午邀请在区议会选举中落选的建制派区议员到礼宾府，落选海怡西选区的新民党陈家沛亦都有出席。他表示会面是由民政事务局发出邀请，不太清楚内容。被问到会不会考虑出任政府公职，他表示政府已经澄清全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表示，就修例风波筹组的独立检讨委员会初步构思成员不会太多，正是物色对香港政治、社会、经济问题都有见解的人士，包括学者和社会人士，强调最重要是邀请让人感觉中立的人加入，否则委员明显偏向一边，担心社会接受或者信任度会低。罗志光又说，检讨委员会对事不对人，不会针对特定人士，政府正是邀请不同的学者提供研究资料，协助政府检讨政策和管治是不是有改善空间。社联首个深水埗南昌街组合屋项目预计出年第二季落成入伙，将会可以容纳最多156个基层市民。社联行政总裁蔡海伟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第一个项目能够提供89个单位，租金水平按照申请人的情况而定，例如向综援户收取租金津贴的最高额，对非综援户租金水平不会高过家庭收入的两成半。他又说另外两个项目预计2021年落成，能够提供300个单位。负责管理项目的东华三院执行总监苏佑安表示，会鼓励申请人做义工和储钱，每户每月如果能够储蓄200元，会配对津贴200元。每户入住期间最高可以获资助9600元的配对金。如果申请反应热烈，会透过面试和计分制筛选。如果太多申请，可能要公开抽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 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啦，喺广东道咁，因为有道路状况咧，而家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泽中学嘅中慢线系封闭，一带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近果栏。咁另外亦都影响到咧连翔道、柯士甸道同埋佐敦道，近住广东道一带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咁就喺广东道，因为有道路状况咧，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泽中学嘅中慢线封闭，龙尾去到渡船街近果栏，连翔道、柯士甸。边道同埋佐敦道近住广东道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之后提翻大家啦，港铁西铁线因应元朗区有公众活动进行，咁而家元朗站已经系关闭，列车而家系唔停元朗站嘅。港铁系提供紧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元朗至到朗屏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湾仔方向咧，而家交通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英皇道近住北角港铁站。咁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嘅车龙就排到去和富中心。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最后在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彩虹村，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快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Miss Pan， 你作为一个唔系好做家务嘅人，你觉得阿一适合帮你做咩家务呢？ 佢话佢有耐性啊嘛，佢可以试下通渠咯。因为我条渠啊塞咗好耐，即系长期我喂猫嗰啲，可能有啲食物残渣嗰啲。 你搵啲热水倒落去啦。 Hello， 我是 Miss Pan，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校援会。 圣诞节就嚟到啦，所以我哋今日咧请个嘉宾上嚟咧，我哋 就系圣诞唔使开工嘅， 系啦。 有咩系圣诞节唔使开工啊？ 圣诞节会放假， 公务员都唔使啊， 系老师都唔使啊， 系啊。 今日我哋请一位 Miss 上嚟啊，系啦，同我哋上堂。今日我哋嘅嘉宾有 Miss Pan 嘅，你好啊， 系大家好， 系啦。咁我哋都例牌咧，开波之前就会攀关系啦。咁我哋就知道大家都系旧同学啦。 我哋先知型， 睇唔出啊， 啱啱上型。 佢话以为我哋系九几年嘅毕业生啊， 系啊，做学生 系啊，九六年嘅联合毕业生咁样， 系啦。我哋都系呢个中文大学啊，报大毕业，我哋都系 系 啦。因为 Miss Pan 大家都会认识佢啦，喺网上面会睇到你嘅 video 啊，如果知道你之前譬如都有教学生啊咁样啦。其实系嗰时毕业之后，系咪就即刻进入咗呢个行业去教书咁咧？ 啱啱毕业嗰阵系喺补习社教嘅， 系 有做过啲大型嘅补习社啦。跟住之后，其实我拍 video 嘅时候咧，系我啱啱离开嗰间补习社最后嗰个月，咁就想试下啲新嘢，咁所以开始拍。YouTube， 跟住之后我就自己开补习社，咁样会收啲学生，小型嘅一个补习社咁样咯。 哦，有冇话个 target 系小学生啦、中学生啦、高中啦、大学生啦、硕士啊定咩？ 我主要教高中嘅。 哦，硕士点教？ 硕士教唔到，我都冇硕士。 其实谂住教博士， 教啲咩咧？高中？ 即仲系教文言文， 即教中文啊？ 系啊系啊，教高中之前就有五卷啊，跟住而家有范文啊嘛，咁都几难嘅，所以就 target 呢个高中嘅市场。 呢个 gap 系咪 OK 啊？我见到你都谂到好似，因为我哋就唔系 DSE 噶啦，我哋考嘅时候，所以我完全唔知道。泛民嗰啲嘢，唔熟泛民嗰啲嘢啦，系啦。但系嗰啲系咪即系而家嗰啲同学仔系要背完一抽嘢入去？ 你唔使背咩？ 唔使啊，我唔使背文言文，乜都唔使背啊，好舒服咁样入去就见到咩咪答咩咯。 你系咪 A level？ A level？ A level 唔使背嘅咩？中化都要背下。 最尾嗰几届好似唔使背嘅咁啱， 唔 使 啊，即系我唔使背嘅，因为我啲第一届 DSE 唔使背嘅。 好似系啊系啊，佢唔知冇耐就换咗。 因为第一届 DSE 系呢个建制啊，唔系泛民。 好嘢好嘢好嘢，融入到呢个 get 啦，已经佢接受到我哋个 get OK 啊嘛， 系唔嫌懒。 第一印象， 嗱，咁我哋先嚟第一个部分咧，咁我哋第一次见面啦，咁啊俾 Miss Poon 咧，你估一样关于我同阿一嘅嘢嚟嘅，咁啊凭你嘅直觉估就得噶啦。呢样就系、是、你觉得我同阿一边一个咧，比较中意同啲即系小朋友。相处啊，倾得埋啲嘢， 对佢有耐性啊， 对小朋友有耐性多啲嘅咧。 我觉得系你， 我嘅 系。 O、okay, K， 有啲咩令到你咁觉得咧？我个 game 嘛， 我纯粹睇，我唔知系咪啱，我睇啲肢体语言，即系我觉得你讲嘢嘅时候控向前嘅，佢系会向后嘅，咁所以可能比较会想同人保持距离嗰种。 佢向前系想同你亲近啲 嘅，系你啫嘛，因为 佢亲近啲， 我费事咁尴尬咯。 冇，我纯粹其实乱咁估嘅啫。 系啦，所以你又估我 有乜开估啊？ 会咁样咧？你嗰样有冇得有冇得睇？ 假设你一个细路女啦， 系啊， 你近翻去翻五岁， 系 你要拣边个哥哥同你玩？ 啊，但系如果我系细路，我可能会拣佢， 系拣 佢个样有趣啲，因为 你个样好有趣啊！ 佢个样系搞笑嘅样，因为 肥嘟嘟啊，只眼细啊， 功夫熊猫咁样咯， 系啊系啊。 好啦，咁如果真系要拣啦。兩即係頭先你有兩個唔同嘅基準之下，啊、一個揀我，一個揀一啦。 但一個係好啦，如果呢條問題係基於兩個，我同佢邊個對小朋友有耐性， 係啦。我覺得係佢 咯。 你 都係揀我嘅、 嗯。 好，真正嘅答案。 真正嘅答案。 錯咗咯。你要從一個小朋友的角度睇。 要從一小朋友的角度睇。 係啊， 我對小朋友真係好有耐性。 係嘅咩？ 係，即係我會 難以置信。係 咩？係你唔出。 我覺得睇小朋友對你好有耐性。 呢、這個講得好好，我真心覺得小朋友對佢好有耐性，因為佢叫有個即契女咁樣啦，同啲小朋友時佢拍 video 同佢玩嗰啲、嗯，我真係覺得如果我係個靚妹咧，我會覺得哇點啊玩夠未啊？ 係 得啦得啦，知你想我講乜嘢啊？知你想我話我最中意係你啊嘛？要好有耐性，我覺得小朋友真係。 但係喺教佢哋讀書嗰度，我都有耐性嘅，即係例如可能同啲小朋友去玩，可能數唔到一至二十。咁我帶佢去冒險樂園玩嘅時候咧，咁我就要逼佢哋數嗰張飛，即係吞出嚟嗰啲飛。咁、你數到一至二十順個次序係啱，我先至俾你去玩第二步咯。咁、我就同佢鬥企喺度摸咯。但有啲老即有啲成年人係摸唔到噶嘛。唔數啦，走啦，去第二度啦。唉，冇數唔到啊，有佢啦，咁樣噶嘛。 哦，你咪慈祥型啦，對小朋友。 哦，係啊。 佢根本佢成個 look 係慈祥型。 Goofy Panda 咁樣。 因为我唔用磁场型，我曾经试过咧喺啲社区中心咧教僆仔嘅又系，咁啊唔识啊，第一次中午暑期 跟住咧， 暑期工，跟住对佢哋太好啦，跟住咧就俾佢哋黑翻转头，然后嗰啲前辈就同我讲话，咦僆仔好叻噶，佢会试你个底线，初头扮乖，知道咧你好好人咧，佢就开始就会白厌啦，所以自此之后我就串啲僆仔，同埋即系我唔会对佢哋太过友善。 你要喺一个位置，你要忽然发一下脾气咯。 系啊， 系啊，系啊， 系啊，或者要同佢斗威啊，嗰啲斗叻啊，佢哋就会有嗰啲自尊心上升嗰啲咧。 系啊， 我系用呢种方法嚟 建立一个威严。其实， 但系你教高中嘅学生就冇呢啲噶啦，唔需要对佢哋有耐性。 反而如果打成一片嘅，佢哋会听你讲。 哦， 即系比较 close 啲嘅话， 系 啊，如果唔系佢就会觉得你好闷啊，好烦啊，又系啲长辈 feel 嘅 miss 咁样。 但你都系带佢哋几年啫，即系嗰阵时。 哇，我最近教过我系带佢即系一两年咁样咯。我嗰阵啱啱喺大学嘅时候咧，我已经有出嚟接师保噶嘛。 系， 我系有啲系细我一年嘅学生咯。 哦，所以 嗰啲感觉系。 同學咯， 系啊， 但可能有個成績好啲嘅搞一個另一個咁樣， 系即係比較近啲咯，因為嗰、那個 係啊係啊、 那個年紀， 係啊，而家就真係有啲遠嘅，因為我老啦嘛。 大佬啊， 請所謂嘅老，我哋兩個 唔係啦，你所謂嘅老都廿幾歲啫，都係。 對於教書有冇一個嘅，即係有個熱誠，定係教教下發現同自己想象中係有啲唔同嘅咧？ 其实有噶，其实我都喜欢教书噶、 嗯， 但是之后我又会再想试多啲唔同嘅嘢，咁、 嗯、 变咗我就会想跳出呢个教书嘅框框咁样咯、嗯。因为始终我教咗好多年书，即系我由如果大学开始计，我不停咁接师报到而家，我教咗成唔好意思讲出嚟六七年之类，系啦系啦，所以都即系我开始我会想寻求人生嘅一啲新嘅嘢咯。 系，咁而家。再試嘅新嘅範疇就係會拍一啲片啊，做一啲 modeling 會拍片係啦係啦，會做即係一啲其實反而我覺得應該要調翻轉嘅，我應該比較後生嘅時候去做呢啲嘢，但我一老咗我先去做呢啲嘢。 但揀呢一樣嘢係一個機緣巧合，有啲嘢發生咗啊，定係點樣？ 其實我一路都想咁樣㗎、啊，我即係我由可能細個中學開始，我高中嗰陣咧咪好興嗰啲靚模嘅， 哦係啊， 跟住我就我好羨慕嗰啲靚模啊，即係雖然我嗰陣係好努力讀書，完全個碌係好薯嗰啲啦，但我望住周秀娜嗰個好鬼羨慕佢，即係我覺得佢又可以影靚相，又可以賺到錢咧，跟住我即係好鬼。崇拜呢啲咁样嘅女仔， 嗰时有冇试过咧？读书嘅时候有冇想试过啊？不如做一下即系私影啊，或者嗰啲咁样做 model 俾人影下咁。 冇啊，嗰阵其实冇乜自信，或者觉得自己行条路啊，我系读书就系读书噶啦、嗯，我又冇咁样嘅条件，又即系唔够胆去试，主要系冇自信。咁、 嗯、 到之后真系读完一轮书，又做完一轮嘢之后，觉得嗯，不如都系趁未完全 系 啦，年老色衰之前可以试下啦，不如就试下做 model 啦咁样。咁so far 系都 OK 嘅，我觉得即系、比起我预期就唔系太差咯。 系、 嗯， 但系因为睇 social media 都见到，譬如你影一啲写真嘅相咧，尺度都大胆噶。 OK 噶 ，OK 的，不过我唔会喺度讲入边嘅尺度究竟有几大咯。 系啦，大家 即系我需要 sell 大家去买，因为 系咯，因为叫做影相或者 model 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噶嘛、嗯，但系选择呢一个可能。大胆啲尺度嘅又系即系影影下嘅时候开始咁谂法，但系觉得青春流线影而家系 试咗先啦， 而家自己最正嘅时候啦，喂，梗系要影得靓啲啦咁样。 其实我个 idea 就完全系我好细个嗰阵，阿周秀娜带俾我嘅一个灵感， 食雪糕系 系啦，即系我好想去试下，即系可能比较性感、大胆少少嘅一啲演绎啦、即系尤其是我觉得，即系我都剩翻呢几年啦，真系，所以 你讲到好似就嚟要走咁样样， 第四期啦而家。 差唔多噶啦，因为我真系觉得可能去到你成即系卅几岁，你唔知有冇人系咁样得罪佢讲句，可能都会比较少人睇，或者到时就算你好性感都好，即系人哋对你个尊重系另一样嘢，觉得你大胆咯， 个味道系 唔 同咗， 唔同啊，真系会， 即系个人变咗个味道，即系可能去到嗰个位就 sell 另外一样嘢咯， 系啦系啦， 系咯， 当然有啲都 keep 得很好嘅，我知道， 但系嗰个味道始终， 但我 keep 唔到啊嘛，因为 你惊啫味道嘅， 有冇真系 feel 到自己？嗰、那个同 let's say 十几岁嘅时候嗰个分别，或者同一入大学嘅时候嗰个分别，无论系外貌上啦、心态上或者新陈代谢上有分别咧？ 我觉得廿几岁系高峰嚟噶啦，其实、 嗯， 因为我十几岁嗰阵咧唔识打扮嘅，咁、就好鬼丑样嘅。但系再可能过咗呢段时间之后咧，就点打扮都冇用啦。咁所以而家算系一个高峰嚟噶啦， 收成期 系啦，收成期啦。 有冇试过俾人搵翻啲旧嘅相出嚟，啲同学攞？ 我自己有 post 嘅，我自己有 post。我咁我 够胆面对嘅， 我真系宁愿我自己搵啲好啲嘢出嚟 post， 好过人哋抄到我啲乜嘢出嚟 post 系咪？ 你都觉得啱 ？concept 非常正。 系 女神大揭秘， 第二部分咧就系、叫女神大揭秘嘅，想 Miss Pan 分享你嘅秘密俾我哋听。你会选择一个点样样嘅事件啊、事情或者啲生活习惯嗰啲嚟同我哋分享呢？ 我其实有啲好恐怖嘅生活习惯嘅，即系可能睇我个样唔会觉得我系一个咁样嘅人，即系包括例如我系完全唔做家务，一啲都唔可以做嘅，即系我最 可以做定唔会做先， 唔可以做嘅，唔可以做，因为会发生一啲好恐怖嘅。 例如咧， 例如试过 有鬼咁啊。 例如我真系试过咧，即系因为我从来都唔煮饭噶嘛，都唔识煮饭啦。跟住有时候有屋企人煮咗饭咁样啦，咁叫我洗碗啦，我系。唔会洗嘅，跟住结果过咗好多日之后咧，跟住啲碗已经发毛啦，跟住我只可以抌咗啲碗去咯。 呢个够唔够？ 但唔使嘅原因系 诶， 唔想洗， 唔想，因为好恐怖呢件事，我觉得。 点解好恐怖呢？但系你摆住啲污糟嘢喺度， 好啦， 唔系我每一次见到嗰堆碗嘅时候，我就会谂，我想休息一个钟头之后再洗。但系你休息咗好多个钟头之后，咁我又开始已经发臭啦。咁我又觉得已经冇乜分别啦。咁不如我又再休息多一两日之后，再去处理佢。 好啦，碗系咁啦，衣服咧， 衫啦。 衫我系我会攞去洗衣服洗咯。 哦，即自助洗衣机都唔得啦。 自助洗衣机如果有人帮我洗是 OK 嘅。 Okay, 即是自助洗衣机要找人他做洗衣机咁样。 即呢方面我是真係好衰嘅。即我做嘢嗰啲呢我係好独立嘅。但係家务方面呢我係唔知点解。即我每一次对住佢嘅时候我个心係好想做。但係我实际要去做嘅时候我就每一次都係拖延拖到唔知点样。 清洁类型嘅家务就 清洁类型就唔可以。其实唔係我有洁癖而係每一次我諗到要去做呢样嘢我就好唔想做。 会唔会唔想冲凉呢我唔冲啊。 喂呢、這个真係会。我試過最高紀錄，我可以四日唔洗頭。 哦，實唔洗頭嘅， 唔洗頭。 但你 四日啦，係啊。 你夏你但係啦，夏天冬天。 冬天冬天，唔係夏天我唔會真係去到四日，因為四日我完全見唔到人噶啦，係。 即係呢個油啊！ 始終你出街冇辦法，因為我每次都係拖延到我要出街我先洗頭嘅。如果我唔係好洗出街，我就唔好想洗頭。 換言之，如果四日都唔洗出街嘅話，你就會。 但好少四日唔洗出街噶嘛，冇辦法都要出街。 嗰次嗰四日係 咩事？點解可以？ 係咯。 冇啊，純粹攰啊，跟住冬天好凍啊，因為我而家嗰個係儲水式嗰啲熱水爐咧、 哦， 真係好唔想洗咯。 咁咪好抗拒嘅、啊，你又要搞一輪，跟住之後就衝。 係啊，跟住我又開始拖延。 咁你自己間房係咪屬於凌亂咧？咁 我因為我已經唔可以用凌亂去講， 因為凌亂太淺層啦，實在 係啊，太淺層啊！即係有時候如果你睇嗰啲新聞去拜訪嗰啲獨居老人嗰啲， 或者日本嗰啲自己一個住亂七八糟咁樣。 唔係，但係有樣嘢好，因為我有養貓，所以就唔會有昆蟲、唔會有老鼠或者曱甴嘅。但係個凌亂嘅程度， 只貓都仲乾淨過你。 只貓做好多家務咯， 係只貓 幫佢做曬啦。 只貓好多家務真係。 咁你間房有冇路可以行到嘅咧？其實。 而家好勉強可以搭一隻腳出去，跟住再搭一隻腳出去一啲空隙嘅地方，咁就可以行到去廁所。 你從來冇諗過要處理呢一樣嘢嘅？ 我有啊，我經常諗要去處理，但系我嘅身體就唔係好控制到去處理呢啲嘢，踏唔出第一步。 我想知道，咁你啲嘢係揾得翻定揾唔翻咧？ 我每一次都要揾咯。系，即系每一次我揾嘅时候，我就会好后悔点解我唔去处理啲嘢。但系当我揾到之后咧，我又会翻翻去嗰个状态，就系我都系想迟啲再去处理。 哦， 有冇曾经有另一半发现到呢个真相？即系譬如初头， 佢长期都发现咗，长期都反映紧呢个问题，佢都有帮忙去处理嘅。 系， 但系无奈我真系非常之严重。 呢个巨大工程嚟，佢积咗咁耐，有冇谂住揾一啲即系？終點啊，或者幫人打掃啊，嗰啲去解決呢？ 有啊，有啊。 但佢哋唔接你啲 job 嘅， 太難啦。 唔係有少少唔好意思，叫佢哋上嚟見我，跟住佢可能會奪門而出。 我清潔工人嚟嘅喎， 係 咯。 係啊，你咁樣做乜嘢？我唔係幫你化糞嘅喎，呢度 有個垃圾堆嚟嘅喎，呢度即係男朋友就有試過想幫你搞嘅。 佢其實都已經經常性幫忙㗎啦。 係， 但係都係因為我堆積嘅速度係真係好快，因為我每一日如果換衫。我抄啲衫出，我堆埋咗，跟住我又唔会摆翻翻去，跟住每一日都系咁样。 你咪好即系拍拖好快，你就会俾佢知道你呢一面咧，定系其实你都？ 我觉得好基本要知道，如果唔系，即系你当建立咗感情之后，突然之间佢接受唔到嗰一下，咁 你会 hurt 过佢？ 系啊，好 hurt 噶嘛，所以佢好快就要需要去接受呢样嘢。 你会宁愿拣一个系干净嘅人啦，定同你一样咁污糟？ 一碎碗嘢， 污糟。但系我谂到个画面，就真系好似瞓咗一堆垃圾。 唔得，唔可以再加重呢样嘢。佢应该系要愿意帮我处理下呢样嘢嘅人。 哦， 会唔会因为呢样嘢而闹交咧？定系其实唔会嘅，因为你都唔理啊。咁 佢 都 佢而家习惯咗， 系 即系好似习惯咗，佢会见到我啲衫可能自动会拎去洗咁样咯。 哦，几好训练得佢，几好啊！ 原来斗撇就得噶， 系啊。 我決定教你男朋友鬥撇先， 等佢都唔幫你執，睇你點樣。 我都四日冇 沖。我每一次佢叫我執嘢，跟住我攤喺張床度，跟住喺度話好唔舒服啊，好慘啊咁。 佢冇試過同你鬥攤咧？ 我冇。 即佢 一定係佢只可以去做嘅就呢啲嘢，因為我如果攤我可以攤一日咁樣，跟住全日都唔攞啲衫去洗。 果然係中大嘅學生， 係啊，係啊，你咪宿舍幾日唔出嚟啦， 攤一日咁樣。 心理龍爪手。 我們有一個心理測驗就Miss Poon來玩的、這個心理測驗就是想測試一下可能是感情上面出現一些狀況或者樣你是一個決斷的人還是一個拖泥帶水的人 他是拖泥帶水 很明顯、啊、其實都很明顯、 啊、本身都不知道現在我都覺得你應該是了咁啊睇下，咁我哋唯有調翻轉測下呢個心理測驗準唔準啦、啊？睇你揀嗰樣嘢出嚟係咪真係反映你拖泥帶水啦？咁、有一個情景出現嘅，咁你幻想一下，當你自己一個人喺度睇緊嗰啲動物嗰啲channel 啊，啲 animal planet 嗰啲 channel 係啊，animal planet 講到好似俾個動物睇嘅， 係。 咁啊，你覺得以下邊一幕嘅畫面係你會最中意睇嘅咧？A、B、C、D、E 五個選擇、A 嗰啲海豚喺度跳啦，B 就係嗰啲馬騮喺度玩啊。C 就是老虎在捕捉猎物 ，D 就是那些狐狸一家人很温馨在度黐埋一齐嗰啲啦，同埋 E 那些雀在度飞嚟飞去嗰啲迁徙啊嗰啲咁样，你那些五个画面哪一个你会最喜欢看呢？ 我可能会拣狐狸，其实纯粹是我比较喜欢呢一种动物。即是在刚刚上述的动物之中，我比较喜欢呢一种动物，好像可爱一点，同埋个样有啲似猫，因为我喜欢猫。 OK。咁你 死啦，可能唔准呢、這个。 我拣 C 啊， 嗯 ，C 老虎 系啊，我好中意睇嗰啲咧， 好残忍嘅。 唔系，我中意嗱，即系当然咬嗰下又冇话残唔残忍嘅。咁你嗰个发质系咁样，但我中意睇佢步嗰下， 嗯， 即系佢嗰啲老虎啊、狮子系会慢慢步下，嘣，跟住佢就冲过去嚼嗰下咧， 嗯， 即系你睇佢点样去策划成件事咯。 哦， 系啦。 看他怎樣望住他啊！ 係啦，等佢呢係飛出嚟，係啦嗰下。 哦， 但係其實睇嗰啲我會有少少唔開心。如果佢追嗰只嘢生得比較可愛， 哦、 我就會唔想去追。 所以有時你要期待佢走得甩嘅。 係啊， 係啊，有時但係 我好驚睇嗰啲嘅，我有時會轉台。 有時都係 追緊只鹿啊之類嗰啲。 因為你會等佢慘啊，走唔甩啊，走都走唔到。 因為我對動物係比較有愛心嘅。 嗯嗯， 係。 所以中意睇狐狸一家人咁樣，即係 黐埋狐狸好啲。 warm 咁樣。我揀 A 咯，睇海豚。我中意睇海洋嗰啲。 你覺得海洋嗰啲好悶咩？ 係咯。 我觉得海洋嗰啲嘢好闷， 除非鲨鱼食人啦、 啊，变种食人仓 3D， 嗰啲我中意睇。 海洋多嘢， 像系人啊 ，OK， 有啲嘢我都中意睇， 例如 三文鱼刺身， 直情中意食添。你就系嗰个捕猎者， 好肥啊！ 好啦，咁我系拣嗰啲海豚喺度跳啦，一就拣老虎食嘢啦，咁Miss Poon 就会拣狐狸一家，好温馨嘅画面。咁究竟代表啲咩呢？我哋听只歌，下一节翻嚟就会揭晓噶啦。我出生。见到各种色彩，更想碰到无尽头的世外，企好转身，探险我最自在，却一瞬间碰到挫折的障碍，尝完痛楚后，血方便存在，抬头揭多页。勇敢亦存在，却有那本书说过主角，很怕要把书盖上。各有各的书，无数主角都总有角色的痛痒。我有我的书，而这主角充满美好的志向。撇去了封面，拿去封底，都不怕有歌可照唱。 我有我的主意，这主角充满美好的志向，撇去了封面，拿去封底，对白派有歌可照唱。这一节我跨过迷食，新一节无意跌进无名，多一节却蜕变完成。封面处那看到剧情，封底处难以见证全程，手指处已粉面留名。原来诞生后怕死自存在，为求每一页发光地存在。你有你的书，由你谱写，不要怕不知去向，各有各的书，随意谱写，不审判对方的志向。我有我的书，而这主角充满美好的志向，撇去了封面，拿去封底，都不怕有歌可照唱。 三分钟新闻之前听过有小尘埃新专辑 Little by Little 里面的新的一首派台歌，歌名叫做《心之书》。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广东道，因为道路状况，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泽中学嘅中慢线咧仍然系封闭嘅，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近登打士街，咁亦都影响到咧而家连翔道、柯士甸道同埋佐敦道近住广东道一带嘅交通都系非常挤塞噶，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啦。咁就喺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泽中海段，因为道路状况，中慢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渡船街近登打士街，亦都影响到连翔道、柯士甸道同埋佐敦道近住广东道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之后提翻大家，而家港铁西铁线咧，元朗因为因应元朗区有公众活动进行，元朗站系已经关闭，列车唔停元朗站。港铁而家系提供紧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来往元朗至到朗屏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交通暂时正常，但是告示打到东行的快线，上坚拿道天桥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和富中心。告示威道去湾仔方向是挤塞车龙排到去英皇道近北角港铁站。咁而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东九龙走廊近新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车多，龙尾李郑屋游泳池。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圣诞全家做乜醉？呼呼呼！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啊！圣诞节咧，我最想同一家人咧做一出圣诞舞台剧，咁啊，梗系耶稣出世啦！点解啊？我可以试下做马槽里边嘅 B B， 再次感受俾屋企人包围嘅温暖啊！ 喺 唉，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Miss Poon， 你作为一个唔系好做家务嘅人，你觉得波盛适合帮你做咩家务呢？ 啊，抹冷气机，搬咗入嚟之后，可能差唔多一年都冇处理过，唔系好出到风啦已经，所以你可以去处理一下。 Hello， 我系 Miss Poon，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盛，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校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嘅有 Miss Poon 啊，你好。咁我哋就玩紧一个心理测验嘅，咁就系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假如你自己一个人喺度睇紧嗰啲动物 channel 啦，以下边一幕会系你最中意睇嘅呢 a 就系我中意睇嘅海豚喺度扎扎跳啦。B 咧就系啲马骝喺度玩紧 ，C 就系阿一中意嘅老虎捕捉猎物 ，D 就系 Miss Poon 中意嘅狐狸一家，好温馨咁样，同埋 E 咧啲雀仔喺度飞嘅。咁我哋就讲下究竟反映紧啲乜嘢咯？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oy， 中意睇马骝玩嘅朋友咧，代表你只要认定自己已经变咗心，中意第二个人嘅话咧，就永远翻唔到转头噶啦。而拣咗 E， 中意睇雀仔飞嚟飞去嘅朋友咧，代表你系一个容易心软嘅人，会因为对情人仲有少少嘅爱而唔忍心分手嘅。咁今日如果好似波盛一样揀咗 A 海豚喺度跳啦，好似阿一一样揀咗 C 老虎捕捉猎物，又或者好似 Miss Poon 咁样揀咗 D 狐狸一家好温馨嘅画面，又代表紧啲乜嘢呢？ 心理龙爪手。 咁阿一你嗰个先啦，老虎捉猎物 系， 因为都系讲紧爱情嘅时候，即系如果你要散啊，会系点样样处理呢？佢话假如彼此之间仲有一线嘅希望咧，你系唔忍心放弃嘅，所以啲人点样讲都好啦，你都系死搲嗰啲嘅， 搲到一个地步咯，系搲到一个地步，你 feel 到， 准嘅系， 准嘅都 OK 啦，搲到一个地步，你 feel 到冇可能， 系， 然后你就会走咯， 系咯，即系只要仲有少少可能，你都会捉住 试下嘅，都 试下嘛， 试下咯， 哇，好长情啊， 你搵第二个有麻烦系咪先？ 怕麻烦，竟然个结论系 搵第二个又要嘥时间， 系啦， 做生不如做熟啊，系咪先？ 唔熟唔食啊嘛， 大家明白啊呢啲。好啦，咁如果好似我咁拣海豚嘅话咧，代表觉得如果彼此之间冇将来咧，我会静静鸡咁样走。 喂，几似你啊？ 咁唔得，好衰喎，静静鸡咁走。 仲要另一半咧，不知不觉之下咧，根据喺我嘅 plan 之下咧，会离开。 即系 我 静， 我会静鸡鸡 plan 咗啲嘢，跟住 plan 咗， 做到呢件事咁慢慢飞欧度啦。好似我啊，系啊， 呢个同你相反，好嘥呢个心神。 但唔系呢个好嗱嗱，即唔好用好玩嚟形容啦。但呢个需要技巧噶， 要啊， 即系你嗱，明明其实系你想飞嗰个女仔嘅，但你系咁铺嗰条路，铺到一个位，佢发脾气，佢飞咗嚟。 系噶，因为唔想做衰人。 系啦， 呢个衰个位就 男 想做衰人。 唔系，但系如果你系遇到佢嘅话，你就飞唔得佢噶咯。 咁所以佢有佢玩， 所以我唔会同佢拍拖咯。 个结论就系咁啦， 系 好 obvious 啊。咁啊，Miss Poon拣呢个狐狸一家温馨 sweet sweet 嗰啲啦。只要你对个男仔忍无可忍嘅时候咧，你会尽快斩缆。诶， 系真噶，系 对方讲啲乜嘢，只要你到极限，你都 系真噶，系真噶。呢个几准，因为通常我会拖泥带水拖好耐，但系去到一个极限嘅时候，佢真系踩到我嗰条底线嘅时候，跟住我会即刻。突然之间好嬲，跟住走咯。我因为我有试过，真系 系点样样咧？那个男仔点样踩到你嘅咩底线？ 真系尽晒，佢要做尽晒所有嘅嘢，跟住先去到咁样咯。即系包括佢可能已经系打我啊之类，跟住我就会即刻走。 哇、，OK， 即系佢系要做尽晒，即系如果只有一件嘅话，你都可能 系啊。我会容忍佢好耐嘅。其实我系比较有耐性，或者系会原谅佢好多次。但系去到某个位，佢做咗一啲我接受唔到嘅嘢啦，我跟住我嗰下我就会突然之间就真系走咯。 偷食就一定系即走噶啦， 系偷食会即走。 Okay. 如果俾你拣心灵上出轨同埋肉体上出轨，两个都即走，定系 诶？ 其實 有得諗喎， 要諗下先。唔係我反而覺得咧， 你覺得邊個衰啲啊？肉體上同心靈上？ 如果肉體上有啲就哦，即係逢場作興嗰次咁樣，咁啊完咗之後就我同佢冇嘢嘅，之後冇聯絡啦咁樣，但就俾你知道咗佢有一晚同第二個人一齊 飲醉咗酒， 即係心靈上嘅出軌係咁樣傾下偈咁樣。 係啦，即係 或者佢已經對嗰人有意思咗一下咯， 但係佢冇實質真係話發生過啲乜嘢。 係啦， 我可能會覺得心靈上面可以接受啲咯。 哦 ，OK。即係佢可能俾你發現到佢同你， 因為我覺得肉體上面係冇一翻轉頭，心靈上面佢可能佢下一刻佢就唔中意佢咧，即係佢可能個心會翻翻嚟我度，但係肉體上面即係我覺得佢做咗就永遠都係做咗，即係我冇辦法去抹殺呢一樣嘢。 哦 ，OK， 即係嗰件事翻唔到轉頭，心靈上都仲 係，即係我覺得佢污糟咗就污糟咗。 但心靈上只係佢都仲係諗緊嘅階段。 係啊係啊，咁我仲可以令到佢回心轉意，即係有時每個人都會有 一下貪玩嘅話， 係 OK。但有冇真係遇過一啲前度佢係有叫心靈上面可能係 出咗軌， 係啦，可能一段時間之後 我有遇過肉體上面出咗軌， 所以更加接受唔到啦呢個 分享嘅嘢。 女神實驗。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咧，俾 Miss Pan 嘅呢一个嘅情景题就系因为圣诞即将嚟到啦。 系 咁，若然呢个圣诞节你只能够自己一个人过 Lonely Christmas， 系啦，完全冇 friend 会陪你， 系男朋友都唔得闲， 系啦，出咗 trip， 系咩都好啦，你会点算呢？ 我应该我真系会喺屋企瞓成日觉咯，但系我会做到成件事好好睇睇，我应该会预先咧出去影定啲相啦，好靓喺灯饰咁样，跟住咧就喺啲社交媒体度咧逐日 post 出嚟，但系事实上我系喺屋企瞓紧觉。 你唔会觉得节日我点都要出去行下或者做翻一样？ 我唔觉得，其实我系好希望有多啲独处嘅时间或者休息一下，但系我唔可以俾大家知道我咁接，或者啲样衰，即系觉得点解你咁独嘅圣诞节都冇人陪，所以我会维持。我呢个形象就是我圣诞节好过得好精彩，但系事实上喺屋企瞓觉。 O、okay, K， 我有啲谂法，因为呢条问题如果问我嘅话咧，就算我自己咁过啦，或者要翻工啦，我起码嗰日咧可能食嘅嘢会同平时有少少唔同。 食 turkey 啊嘛， 或者食自己一个食一桶炸鸡咁样啦，系啦。你喺嗱，假设嗰晚你自己咁过，个晚餐你会点处理？定系求其真系楼下整碟干炒牛河就算啦。 其实我个人系冇乜节日感嘅，即系我平时有时心情好嘅，我就可能会食好啲。跟住心情唔好嘅就是但啦，喺屋企瞓啦。但系如果特別節日嘅話，冇特別諗住啊要做啲乜嘢去慶祝。但我就會有啲介意，即係人哋會唔會見到點解我個聖誕節過得咁悶咧？所以我一定要揾啲好啲嘅相出嚟 po 出嚟俾大家睇下，我聖誕節過得好精彩嘅。 即係大家今年聖誕叫 Miss Pan 張相，你可以估下 究竟真定假咧？ 其實好多啲相都唔係嗰一刻影，即係每一日都過得好精彩，但係可能嗰個精彩係我一日之內影咗 影好 多相，去咗好多地方，影完相之後，跟住之後我十日都係有瞓緊覺，跟住咪攤喺張牀度啊 po 個 IG 今日 post 邊張。 但我想知道呢個嘅性格係基於而家可能做咗一啲可能叫 KOL 嘅嘢先至開始有啊，定係不嬲都有你一種唔係好認輸嘅？嘅性格出咗嚟咧， 我不嬲其實好好勝，或者好會比較介意我個形象係點樣，即係達唔達到我想帶出嘅形象，係啦，我好介意呢樣嘢，但係實際上自己個人好怕麻煩，即係又唔中意出嚟應酬嗰啲啦，咁所以會有呢兩面咯，即係我成日做出嚟個形象係呢一個，但係其實實際上我係屋企瞓覺嗰個咯。 OK， 假設啦，即係嗰個聖誕節，即係嚟緊聖誕節係真係得自己一個啦，我同波成約你，你會唔會出？即系全世界冇晒其他人啦， 系呢个写得我哋两个男人。 睇下约我做咩啦？ 唔食个饭， 食个饭啦，行下街啊，影下相啊， 周围行下，我都唔知圣诞节咁样。 影下相系 OK 嘅，影下相，因为我又可以 po 十日啊嘛。有唔系有呢、這个 倒数用啊？话你 听，商业价值。你咧，我 出年2020年都用啊，明明后面写住2019， 攞埋农历新年嗰啲旗袍出嚟同你影啊。 我真系会，有时会 po 翻唔知几时上年去旅行嗰啲相，跟住又去多次啊，第二日上年嘅啦已经。 OK， 即系如果我哋约你去影相咧，呢、這个 OK 啦。 OK 嘅 ，OK 嘅， 系 比较有用嘅嘢就 OK 咯。如果 做啲咩活动约你，你估得啊？ 系有用， 仲系有啲咩活动你觉得有用？ 即系你一齐执教科书。 唔系 有嘅，我都有中意做嘅嘢，例如睇戏咯，有啲特别想睇嘅戏系可以睇嘅。 嗯， 跟住， 但系你会宁愿嗱好啦，即系佢翻啱啱嗰条问题啦。假设圣诞节冇嘢做啦，你会宁愿自己一个人睇戏啊，定系都揾？唔熟噶啦，但都揾我哋两个陪你睇戏咧。 其实冇乜分别咯，睇戏系一个自己嘅， 你两个有 同自己同呢个文化上面一个交流，接收呢个信息。其实睇戏系唔在于同其他人。 我哋可以一起睇啊，不过你两个坐 A 牌啊，我坐 H 嗰边。 其实系冇所谓 嘅。咩？你喺你自己屋企睇， 咁样大家睇同一套戏咁。 嘢都冇乜分别啊，两个喺度。如果我哋两个买嘢食上嚟你屋企，即系圣诞大餐，哇！我哋两个好有心。 呢、這个可以、啊，可以、啊，呢、這个可以。 因为佢有用，佢唔使，佢可以再撇啲啊嘛。 系我就坐喺度，我只要开一个门， 我开始捉到佢条路啦。 跟住有用，帮我执埋间咯。 个有用系你两个人好有用， 系你两个人系一个 man power， 而唔系在于你两个系边个咯。 所以都系谂好咗，圣诞节就负责上嚟帮我执屋同埋买嘢食俾我。 O K 啊， 呢 个 系一个几好嘅活动，系啦，谂到啦我。 系，佢仲可以监工添，睇住，帮我执嗰度嗰啲。 我咪喺度食嘢，你咪。 佢唔会监工嘅，佢唔理嘅。总之你，哦，我执咗 ，O K， 好 ，O K， 好，系啊。边个走嘅时候记得帮我锁门。 你叫咩名话？ 恭喜思阳。 咁啊，嚟到最后啦、我哋啊送礼物俾你啦、你开个题 圣诞节啦， 唔祝圣诞节，你嘅题目系开咗呢一个系， 我要一啲手作嘅嘢， 好有矛盾，唔知点解呢个题目出现喺 度，因为呢一个对我嚟讲系一个好艰辛嘅嘢，即系一个难度最高嘅对我嚟讲、 即系我都做唔到， 即系我觉得。个价值最高系因为要投入最多嘅心力同埋时间，所以如果有人送呢啲嘢俾我咧，我就会觉得佢系对我好好咯。 但你会乱咁劈定系点咧？喺我眼中，你屋企啲嘢系系乱咁劈噶嘛？即系假设我砌咗个 puzzle 俾你，好啦，然后 好艰辛整咗啦， 即系一翻去，哦，散咗啦。 砌好咗，裱起佢咧，咁长度系有空位嘅，系啦。但系你就唔好微砌咁样俾我，就会 好啦。好啦，如果你讲到佢每日翻屋企啊，将随身啲嘢就咁掉， 系啊，我个画面一入到去，佢抌晒啲嘢噶，即系嗰个位置你翻唔到，究竟系 究竟 系垃圾房定系屋企嚟？嗱、啊，即系假设啦，手工嘢有好多种啊，即系呢啲可能即系叫做稍微 摆设类噶啦， 白贵啲啦。即系如果系手工地整咗一个 啤酒啊， 系啦，手工拣咁样啦，即系手工番拣咁样，你会即刻摆入？你会好有条理咁即刻拎入去洗手间啦， 咁我都 会摆， 我都会摆喺洗手间嘅，摆喺洗手 间。咁但我想讲手工嘢，即系有两个层次，一个就过程得噶啦，你好俾心机整得，但有啲人就要有个结果，你手工得你麻烦你靓啲啊。 唔一定要靓嘅，我要个心嘅，其实 系 啦，因为我真系觉得呢样嘢系难度好高啊。如果对于我嚟讲，我系好难去做到呢样嘢。 你喜欢收实用啊，定系把鬼，定系摆设类？ 我觉得佢唔系好想收礼物。 其实冇乜所谓，冇乜所谓，我系有心 OK 嘅。 系啊，即系冇乜 preference 啊。 你自己咧，你自己送俾人会送咩咯？即系假设嚟紧圣诞节啦，送嘢俾男朋友。 我有织过颈巾俾。 哇，咁麻烦嘅你都做？ 我觉得真系真爱。 哇，圣诞真系有奇迹嘅，原来。 真系真爱，系啊。 哇！ 系啊系啊， 织咗两 cm 俾佢， 真系 黐喺喉咙。 唔系啊，真系织咗一条颈巾俾佢。 哦， 唔系，但系好鬼嬲就系咧，佢话佢之后会织翻俾我，但系一路都冇织翻俾我。 哦，系咁噶啦， 咁啦，男人呢啲嘢，呢、 這 个我谂都系应该你做过最霹雳嘅嘢啦，应该。 系啊系啊，所以我唔会再织俾佢噶啦。 冇戴过噶嘛，佢都。 有戴过， 有戴过。 佢唔戴我杀咗佢啦。 香港嘅天气好难戴嗰啲冷颈巾啊。 我都佢都会被逼戴噶啦， 系啊，要俾面噶啦，咁难得整，咁难嘢佢都做得出、啊， 真系、 啊， 我都织咗三四日， 哇， 算快啦， 算系咁啦， 佢话你要织三四年， 三四年就应该放弃嘅状态嘅，唔系我真系一定要做，我可以好高效率嘅， 系当佢系一个公事咁样做就 OK 啦，当系公事咁样，咁我过一生人啊，我都要付出少少嘅呢啲， 唔系啦， 表明一下呢个心迹啊嘛， 你都要留住个男人都要做啲嘢嘅，佢、已经唔做家务，又唔系好煮饭噶嘛， 系啊，同埋嗰阵系算系拍拖比较初期嘅时候，而家你再叫我织嘅未必会织啊， 今年啦嚟紧，你有冇谂过送啲咩咧？ 冇，我都系同佢讲话有我陪住你就足够啦。 我想问你有冇问过男朋友佢中意你啲咩咧？ 即有冇傾過呢啲 topic 咧？啊，即係 有 咩吸引到你咧？ 中意你唔做家務？ 唔係有噶，佢話解釋唔到。 啊，咁我同意嘅，有啲嘢解釋。 即係可能中意我夠黐線或者點樣，有啲問題。 有啲嘢解釋唔到。 係 啊，真係。 好啦，我哋嘅禮物啦。 好啦，你嗰份先定我去。 你嗰份先啦、啊， 我嗰份先啦、啊， 我嗰兩份都係、哎，都係咁啦， 都係會唔見嘅，可以試下兩個禮拜後打俾佢， 係啊， 一定會唔見。 好想咧，你拎我翻去之後咧，你安置咗佢之後， 我會邀請你上嚟去揾翻佢，順便幫我執屋。 自己攞翻走啦，嗰啲嘢。 嗰個抌咗佢啊？咩嚟㗎？ 好似喺呢個 area， 你揾下佢呢度啊。 嗱，你自己送呢、這 個，要戴口罩上去嘅。誒、欸，我買咗盒模型。 哦， 係啊，我覺得好得意。 你砌咗嘅嗬？ 系啦，梗系啦！ 你夠膽唔砌我砌喎？ 系啦，買咗個皮卡超模型。 哦， 砌翻條尾先。 哦，甩咗，哦，砌好咗嘅， 系砌好咗嘅， 系 系啦，一個皮卡超嘅模型。因為我試過咁樣氹女仔開心嘅，咁、哦、我就即嗰陣時嗰個亦都係即嗰陣時嗰、那個即而家呢個啦。但嗰陣時咧就買咗隻高達，咁然後就再做多幾陣功夫嘅。 你唔 係 送高達砌嘅高達俾佢？ 砌咗隻高達，但我每隻高達係。但嗰啲高達可能我喺上面再寫字，即係為佢 design 咗一隻純白色嘅高達，再加啲。 佢係中意高達， 佢唔中意嘅。 咪咯，我完全係覺得你呢個選擇，好彩你唔係送高達俾我。 所以我揀得意啲嘅比卡超。 比卡超可以接受，高達唔好。係 咯， 高達我其實唔識。 誒，嗰只唔係高達嚟㗎，嗰只係啤啤熊嚟㗎。即係佢有 好遠喎、 啊，佢有隻佢有隻啤啤熊高達嚟㗎。我嗰陣時買咗俾邊個咧？點 啦？ 係啊，即係佢用啤啤熊嘅概念融入咗一個高達入邊咯。 我諗到擺喺邊？擺喺補習社，我補習社非常之乾淨，好整齊。 因為唔使你執喎， 係、嗯、 啊，係真係補習社非常之乾淨。 幾好啊呢個，啲靚仔中意嘛？ 呢、這個可以擺喺補習社。 啲靚仔中意話：，攞去啊！ 我唔知邊個送嘅，邊個唔記得咗係咩嚟㗎啦？ 唔係真係補習社，即係有時啲學生送啊嗰啲係唔會唔見，因為真係好整齊。 係 好啦、嗯，我送這個呢個咧。因为经过咗啱啱大概一个钟对你嘅了解之后咧，个 preset 嘅方法要转啊！ 我嚟， 我本身咧呢个手工系谂住话，我同你两个一起共同去整呢一个嘅手工嘢嘅。而家咧我只能 我要加入 哇，懒 而家唔使啦，而家话啊呢个我送俾你，谂住我会上你屋企帮你装好晒，跟住我走噶啦。 佢买咗个猫卡俾你啊！ 我要走，我要作手工，我上嚟帮你搞掂，我就走噶啦。 你 又未知 幫 我除鞋？我幫你咧買咗一棵嗱迷你座台嘅迷你聖誕樹，再加上嗰啲聖誕嗰啲七彩條啊，再加埋 整咗噶啦。 喂，非常之好，補習社就爭呢一個， 再加埋 補習社爭呢一個嘢。 聖誕波波我都計算埋噶， 你未整喎， 一齊整啊嘛。本身諗住而家話我而家整咗煩啦，翻到會甩曬啊嘛。你想擺邊度？我上嚟幫你裝啊！而家要提供嘅係 OK 喎， 仲可以插呢、這個USB 著燈添啊！呢、這個哇 哇， 我上嚟幫你整啊！呢、這個 樹仲係攣㗎，係 啊，唔係因為佢可以打開㗎呢一個。咁呢啲 size 有度好就係咩咧？即係慳位嘛！你今年用完你收翻， 下下年都繼續用， 因為我 每一年都係用呢個嘢。 我屋企自己都買一個， 跟住見到我張相拎住我影完之後，每一年都係。 好嘢好嘢，呢、這个我会帮你安装啊，可以。 可以可以。 你呢、這个，你呢抽彩带同埋呢个圣诞树，系咪唔系啱皮嚟咧？ 可以剪短佢噶嘛？ 你把条毛上去都唔啱啦，条彩带条毛。 呢、這个未打开啊嘛，圣诞树。系啊 ，OK 噶。 你美感咪 OK？OK 噶呢个，這個、最紧要有心思，帮你整埋呢个更紧要嘛。好啦，這个就我送的啦。 最紧要有心思，转头送到你公司， 系 几好 嘅。 冇反应呢、這个，冇得加分。好啦，咁啊，两个男仔送嘢俾你啦。你应该拣边一份礼物呢？拣一个要赢啊。 嗯，我会拣呢、這个。如果包安装服务，我拣、這 個。包啊！ 安装服务好重要。 圣诞树嘢。 安装服务。 好彩我转得切啫，呢个。不过算啦，呢个。 可唔可以顺便过去帮我执埋？我屋企就喺补习社隔篱。一条街， 哇！你个人都几周长，我咁近，车都唔使搭喎、啊。你 唔系我最想嘅礼物 ，final 系执屋。其实 好啊，你最后拣圣诞树， 嗯，系诶， 即系冇乜特别好，真 冇，唔系特别开心， 现场反应一片烂达， 即系预咗会唔见，所以冇咩特别开唔开心。 希望你收个礼物之后你安置咗咧，你影张相啊 ，post 翻我哋，等我哋睇下。 系啊，我真系 expect 你上台装噶， 我上妆可以啊。系啊，你摆 补习社喺边头啊？ 边一头？ 我补习社喺长沙湾政府合署队。 哦，咁得啦， 深水埗嗰头。 系啊，搵日上去啦，搵日上去帮你装、嗯，你话我听。 上去补习啊你。 系啊，见下你啲学生肯帮你。近排都搵紧工，有冇科啱我教啊？地理 OK 喎、啊。 但你唔系对小朋友冇呢个耐性。 搵钱嘅，搵钱嘅好死嘅啫，咁样。 喂，咁啊，再次多谢 Miss Pan 啦，亦都喺度预祝你圣诞快乐啊！我哋一齐估下今年佢啲相 真定假咧？ 今日多谢你，thank you。错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咬魂。哦哦，真相早已失了踪，由你左边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放声。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没得到依偎，要是暗淡世情，有日空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脸茫然。神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不足够姿态，你讲得够热，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学声。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起草基本法的时候，未有更好方法处理立法会普选和23条立法等的问题，令到争论持续至今，导致香港现时的情况。谭耀宗在北京出席环球时报的活动表示，香港出現的房屋、青年人無法向上流和大學生人工無增長等的民生問題，在回歸之後未能夠妥善解決，變成深層次矛盾，加上政治煽動，令到香港發生當前的問題。出席同一個活動的香港中聯辦法律部前部長黃振文說，特區政府應該承擔將香港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提上日程的第一責任，中央政府亦都有责任，认为大家应该一起想办法。他表示，本港法律只是规管5种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所以不能够说23条立法是完全空白，23条立法越来越成为势在必行的事。银发族在中环爱丁堡广场集会，大约200人出席，发起人宣读宣言，亦都有成员读出被囚示威者写的书信，由候任区议员和立法会议员轮流发言。集会亦都邀请集会人士写信或者圣诞卡给还押的示威者。发起人认为，如果建制派落选区议员获委任公职作为补偿，做法扭曲民意，形容这个是彻头彻尾的私商授受和政治酬用。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预计本港在圣诞前后至明年初进入冬季流感的高峰期。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最近医院内科病床爆满，因为大部分医院落成已经几十年，环境挤迫，设施亦都不足，并非因为流感。他又说，过去五年的疫苗接种数量由50万剂升至102万剂，是因为政府的免费注射和到校打针的政策。他建议政府成立常设的预防督导委员会，让包括病人在内的人参与，以了解长者接种疫苗的困难以及市民对疫苗的误解，再制定应对的方法。在台湾支持和反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民众分别在高雄发起游行。挺韩阵营表示，有30万人参与游行和集会。韩国瑜在集会上面表示，高雄过去一年有300万人到来观光，改变过去重北轻南的局面。他表示，蔡英文过去几年做总统，要到近期才突然宣布开发南方，重申若果当选总统，会采取平衡南北的策略。另外，反对韩国瑜的游行队伍亦都在文化中心附近出发。游行队伍展示大幅横额，表示要守护台湾，声称有10万人参与。高雄警方因应双方游行，在游行路线和铁路站部署共3000几个警力，其中高雄接运每个车厢都有两个警员，应付一旦发生的冲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广东道因为有道路状况，去尖沙咀方向近丽泽中学的中慢线都是封闭咗噶，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广东道有道路状况啦，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丽泽中学的中慢线是封闭咗噶，龙尾去到富荣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提一提大家，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直至到晚上的12点，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是分别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的，揸车的朋友要避免驶去附近一带。而在九龙方面，佐敦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就排到西九龙走廊接近南昌村，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佐敦道都是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掩布房街啦，是车多缓慢，龙尾就排到去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在太子道西，因为要做水管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彩虹村的快线是封闭了，一带车多。要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同前车保持最少两秒的安全距离，醒目的司机一定做得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日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大肠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一份水果大约是一个中型橙或者苹果。一份蔬菜就大约是半碗煮熟了的菜。今日开始记得每餐都吃新鲜蔬果，用不同蔬果去配搭菜式或者当做小食。水果蔬菜二加三，身体健康好简单。上 chp.gov.hk 睇下啦。 Sora 肥仔， 我心中的小怪兽 就是何宗耀。你唔好俾佢外表呃咗，好似好可爱，其实佢入面内心好邪恶嘅。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主题《心中的小怪兽》，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小朋友讲故事嘅影片参赛啦。 我哋系 Era。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约定你！ 都市成不熟，全家会起 哄。 骚动音乐节目主持， 唔使问啦，琼实系打边炉啦， 梗系啦。因为一家人个个喜好都不同，但是可以摆晒落同一个报道。 乱粒粒之余呢，还体现到和而不同的精神。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东早点回到家。 思芬，我觉得你呢排有啲唔同咗啫。 杰彤，我有啲咩唔同咗啫？ 我觉得你个人实在咗。 实在咗？ 开朗咗。 开朗咗？ 我估可能同你另一半有关啩。 咁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真係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 因为今个礼拜我哋会讲你嘅另一半令你成为更好嘅人，叫埋你嘅另一半一齐听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3:39啊，播报天气啊，唔该。 21度，相对湿度75%啊。 系，今日就好多嘢要搞，所以就推介咗嘢先啊。 完啦，完啦， 好，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下个礼拜嘅嘉宾啊。 哇，好。好有心做啊！呢个环节 好有心啊！下个礼拜嘉宾又系我个 type 嚟噶，听一听先 啊！梁家莹，你哋麻雀咁有研究，你会用边只牌嚟形容阿一呢？ 我会用儿童咯，因为佢心口比较丰满啲，好似儿童。Hello， 我系先达妹家莹啊，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就记得听晒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好，下个礼拜嘉宾啊 ，MK 妹， 系啊，你最中意， 不得了， 你好好好、啊， 系啊，我啱啱先 send message 俾佢，有倾紧偈， 系咩？ 系啊， 啊，你个人， 嗱、啊，好，推介， 剪短头发， 推介 发色好啲啦， 推介埋阿波嗰个啊。 嘉莹，你对麻雀咁有研究，你会用边只牌嚟形容波胜咧？ 一定系40000咯，笑到40000咁嘅口。Hello， 我是先达妹嘉莹啊，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就记得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好啦，咁啊，推介完呢个推介之后，仲有啲咩推介？ 做咩推介咧？冇特别噶啦，你叫我哋咁赶呢个位置就推介下个礼拜嘉宾，代表有啲正经嘢要做啊。 系啦，我哋推介啊，嚟到圣诞节咧要交换礼物嘅。 系啊，喂，好睇就未喎，咁近我闻到啊。 煲摩啊，15，好啦， 好嘢嚟噶， 好啦，出 jingle 先啦， 1、2、3， 寻常事认真做， 我是你的后援会之 2019之 圣诞快乐之 华事之 爆咪啊你，爆得好大声， 知啊你讲埋咪得咯， 爆咪啊你， 之 好玩好开心之 交换礼物之 圣诞快乐之 今晚好开心之 娃娃之 之娃娃之。 走啦！ 好啦，嚟到几号啊？今日12月21日啊！ 生日快乐！ 耶！ 我是你的后援会，不是应该要寻神事先的。 不是你哋先，你哋先。我哋作客啫。 你哋前面噶嘛，我咧喺后面啫嘛。 唔系啊，磨璃开 WhatsApp group 都系寻神事摆先先嘅。 哦，咁啊，咁啊系，咁啊系。唔系啦，咁你应该系 够胆话你自己先啦。 系咯， 你一句讲晒。 君君神神，父父子子， 系啊，磨璃先，磨璃先， 三五啊， 收歌先，收歌先， 系， 收歌先，收歌先。 饮啦，讲咁多嘢。 我有啊，我呢度有啊，你咪饮啊。 系饮啦，做咩啊？今日搞啲咩？ 喂， 点啊？点啊？呢个 crossover， 我哋今日咧就交换圣诞礼物啦。咁啊，往年咧就得我同波盛两个人交换圣诞， 好闷啊嘛，你哋觉得？ 新鲜啲，刺激啲嘅。 咁啊，再加上咧，再加上咧， 有人赠兴啊，而家 你小心俾雷劈佢，听。 再加上系我哋跟住嗰句俾雷劈啦。再加上咧，我同波盛咧都系寻常市嘅 fans 嚟嘅。 系啊， 我哋好中意听师培报天气啦。师傅可唔可以播一部天气啊？ 好啊，而家廿一度，相对湿度75%啊。 系啊，次次有人睇住咧，佢都好惊。 师傅配合度好高啊，你一叫佢即刻有噶啦。 师傅可唔可以借两嚿水嚟啊？好啦，我哋今日就六个人交换礼物啦。 系， 咁啊， 仲要有 game 玩喎。 有 game 玩，我哋六个人系六个人。 阿毛数数数错咗， 后面有个女人咧。 好猛啊！好猛啊！ 你哋唔好成日话佢啦，你真系好衰噶。 唔系呢个系背后擎啊！ 冇，我已经接受咗啦，已经接受咗喺后援会嘅地位系啲乜嘢嚟？ 口舌严擎子， 坚持去帮佢哋做呢个， 真系衰到爆啊！呢个名口舌 严。我想话咧，我每个星期都想下定决心，今个星期唔理佢。但我睇一个剧本真系好吸引啊！ 咩魔力都有个 魔力都有噶， 咩系咩 系大鹏永儿子啊，好大鹏人。好啦，我哋今日就交换礼物啦。我哋每个人咧就准备咗一份大约200蚊左右嘅圣诞礼物。 冇错。 咁我哋两边都有自己嘅主题嘅。我同阿波嘅主题咧就系寻常事认真做，而你哋嗰边嘅主题咧就 我是你的后援会。 系啦。 乐哥，乐哥， 好期待睇下佢哋送啲乜嘢啦。 我听到你个名已经想笑嘅。 但系个名系你哋节目名嚟嘅。 啊，都好笑啦，翻真系都笑噶嘛，因为同埋我真系咧谂咗花咗好多心思，你知唔知啊？嗱，老实讲，嗱。即系唔系同你极熟啦，系咪？ 我要话埋俾你听啊！ 唔系你俾唔系同你极熟啦， 要老实讲啊！ 摆到明啦， 唔分噶嘛！ 老实讲，同你唔熟啊！喂，直情唔熟啊你！ 嗱，今日之后会更熟。我揾埋你啲 fans 去做 research， 应该送乜嘢俾你嘅？ 哇！ 系你嘅 fans 啊，同佢倾咗成晚偈啊！ 即系佢想立埋你啲 fans， 好 啊！佢仲要倾咗成晚偈，你谂下， 乐哥我都好熟你噶，我知道你一首歌叫做。 叫咩？俾你出场啊嘛！ 我们的愿望啊嘛， 我哋又特登做， 我哋有 download 咗，我哋可唔可以播噶？个版权系咪？版权系咪你噶？我 download 咗，有机会你哋自己播，喺 SD 卡嗰度。 乐哥而家想同你熟啦， 熟咗好多啦，已经。 我又喺 YouTube 嗰度打王乐林咗，揾到佢啲歌噶。 哇！你仲有三个字咪玩啊？ 嚟，我哋咧就交换圣诞礼物嘅。咁但系一般嘅交换圣诞礼物就系你抽下我抽下你啦，邻舍关系 都系咁啦，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决定咧今次就加啲花款落去。咁每一转咧，我哋就假设系阿波盛抽到的神嘅礼物之后咧，的神就会俾三个 tips，而其他嗰几个陀边壳咧就可以啊有两次嘅机会，即系成个 game 入边有两次嘅机会估究竟嗰样嘢系咩嚟嘅。 Okay. 如果估得中嘅，就可以抢走份礼物。如果估唔中嘅话咧，嗰份礼物咧就继续去翻原本抽中嘅嗰个人手上啦。 OK， 阿严琼啊，严琼入直播室要识电话， 识识 要 麻烦阿琼子识识个电话去，唔该 你啊， 盼当，唔系不过唔紧要， 官唔系大晒噶， 唔系唔紧要，呢半个钟仲系后援会写落， 唔关我哋事，唔关我哋事， 好啦，咁啊， 我哋唔出声啊，或者 好啦，咁啊，明白啦嘛啲嘢， 喂，明啊，你啊， 好， 我哋未准备啲纸，抽边个？ 吓？喂，你咪准备好？ 喂，你作为后辈，你乜嘢都唔准备。 我准备咗啲嘢俾大家听下，听下个音乐先啦。 我听下先，听下先。 准备下啲嘢。 喂，唔系嘅，嗱，即系咧呢一个嘅交换礼物嘅事情咧，我谂我哋而家嗱我自己啦吓，我去拣呢一份礼物，其实咧我都即系花咗心思嘅， 系， 因为咧我真系好怕咧遇着咧大家嗰啲即系唔知俾咩我嘛，咁所以咧我又费事大家觉得嫌弃我啦， 系， 所以我都好费心机买嘅。 同埋咧，我想讲咧，我今日见到嘅时候，我有啲震撼嘅感觉嘅，因为200几蚊，其实而家喺香港地唔算话太多钱， 随手乱买啊， 系啦，唔系唔算太多钱啦，咁所以其实买一份礼物嘅话，都系要俾啲心思嘅。但系我 一见到点解话震撼嘅画面咧，哇！见到每一个人啲二百几蚊嗰份礼物都好鬼巨大份。 我嗰盒基本上系你哋咁多个最大嗰份。 系咯， 半身咁 大。不过其实你出咗名啲嘢把鬼， 唔系， 所以我对你都冇乜， 因为咧 期望。 因为咧今次我呢个主题咧，我哋呢边啦吓，系个主题就系我是你的后援会嘛。 嗯、 我系度身订造，同埋我系即系佢哋嘅粉丝，我成日都听嘅。 嗯， 即系我成日听佢哋送 嘅礼物。点解你嘅排行榜谷唔到上去嘅？我哋两个， 因为得我一人之力啦。咁你要谂下啦， 我哋次次都输俾公数 啊！我听 live 嘅， 我都听 live 嘅， 除非佢打嘛。 咁咧，我就系话啦，即系我拣礼物咧都有啲心思，但我相信咧，我哋在座六个人咧都俾心机谂噶啦。咁但系而家呢个纸咪 ready 啦， 系喺度 嚟咯咁。 好，咁啊，磨你抽先啦， 梗系磨你先啦，长辈嘛， 好啊。 咁啊，系啦， 我承认我系长辈嘅， 抽咩先？ 系、哎、啊， 呢啲啊， 我喺直播室嗰度周围揾嗰啲抽奖纸喺边，跟住见到有六粒 垃圾， 六粒碎纸， 梅菜咁样啦。 啊，我抽咗啦。 好啦，下一个。 哇！ 好啦，阿乐阿杜。 唔系唔系，莫你抽咗先，莫、哦、你抽咗先。 我咪要即刻 up 系咩啊？ 你睇下边个嘅？ 边个嘅？ 噔噔！ 喂，打快啲啊！ 好难开啊，张纸好大只。 点啊？点啊？咪边个？ 系咪我？ 系咪一啲字啊？ 睇唔到 日文嚟噶， 咩睇啊？睇下， 扶你 睇啊！ 咩啊？边个啊？ 哇！ 呢个咩方向啊？大佬啊！咩事嚟噶？ 阿乐啊！ 我乐 边一笔写住乐字啊？ 乐啊！ 乐 啊！ 睇啊！ 系 ，OK， 即系我嗰份啦， 系。 即系揸住先啊！ 落字睇到睇到， 系 系 阿乐嗰份。 好啦，嗱，我哋试玩一次啊，都唔系试玩第一个。嗱，阿摩呢就抽中咗阿乐嘅嗰份礼物。 系 咁呢个时候咧，阿乐咧就要俾三个 tips。 嗯， 好啦，而嗰三个 tips， 如果我哋四个人即系的神啦、师培啦、我同波成系喺呢三个 tips 入边咧估中咗嘅，我哋就喺摩呢手上抢走嗰份礼物啦。 冇错， 好啦好啦。 咁阿乐准备好你嘅 tips 你哋一定要抢啦，咁样。OK， 嗱好啦，嗱第你等阵先，唔好心急， 我哋有嘢出嘅。 会 Q 你嘅，会 Q 你嘅。 嚟。 Tips A， Tips A 系咪讲得噶啦？而家 嗱 ，Tips A 咧就系我系度身订做俾宅男嘅朋友嘅。 嗯 嗯 嗯，系啊 ，OK 系咪 Tips B 啊？咁样都得嘅，其实我听埋先，听埋落去先。 嗯 ，Tips B。 嗯 ，OK 嗱，呢一只卡通人物咧。嗱，宅男朋友咧，就算佢中意好多卡通人物都好啦，但系呢一个卡通人物咧，我相信冇人会唔中意佢嘅， 即系公仔啦，即系讲得咁明， 冇人唔中意，即系连女仔都中意嘅， 可以嘅，绝对可以嘅，系啦，即系佢系嗰啲好圆滑嘅卡通人物嚟嘅，行得出嚟咧冇乜突人嗰种嚟， 圆滑即系定好圆润啊， 圆都圆润嘅， 都 系啦，哇，多咗个字，都圆润，都滑嘅，冇人会唔中意，我相信系。 好，第三个，第三个 tips。 Tips three。 嗱，第三个咧就不如咧，大家摆喺床头度用啦呢样嘢啊！嗱，男又得，女又得，系啦。但系咧，我谂嘅时候系谂住摆男仔摆喺床头用嘅。 床头有宅男嗰啲嘢系而 家嘢。你咪用机会， 我唔争， 我都唔争， 我 唔争， 我 唔好争，我唔好争， 的神唔争，放你机会，放你机会。 我唔系好想要阿乐呢份礼物啦，对唔住，所以我唔争。 系啦，唔要。 好，放弃嘅举手， 放弃。好，我放弃，我的神放弃，阿一放弃，阿波我放弃， 师妹放弃， 师妹放弃。 好， 摩 尼 恭喜你， 好嘢， 好 嘢， 好 嘢， 好嘢。 开礼物，开礼物，开礼物，开礼物，开得啦，开礼物，开礼 物。我真系觉得咧，冇人会唔中意佢。 其实我估到应该系哆啦 A 梦嘅 cushion 咯， 嗰啲面诶纸巾包， 我中意嘅公仔咧， 哇， 我一妹好中意啊。 其实我唔中意比卡超 啊，好好在我冇要嘅， 我都冇要。 咁样咪宅男中意 啊 ？O K 嘅呢个有心思嘅呢个， 有心思。 但系我想知 道你要咗佢啊，有心思。 你如何解释我是你的后援会咧？ 嗱 ，O K， 嗱咁佢表面上底落就系一只比卡超啦，吓 ，O K。 表面上佢真系一只比卡超 你龟咁样。嗱，而咧佢咧其实系一个正版嘅比卡超嘅紙巾盒嚟嘅，系啦。我點解講正版就係因為佢真係 achieve 到200蚊呢一個 budget 噶。 喂，咁唔代表正版噶。 係啦。 咁 唔係你俾人哋標高個價。 唔係咯。好，咁佢係正版同埋佢係咁上下價錢啦。 好啦，總之係禮物 啦。咁佢一個紙巾盒啦嚇，咁大家可以放喺床頭嘅。咁點解？譬如有時生鼻涕啊，各方面啊， 你中意做乜都得。 按摩都冇問題噶，按摩都可以生鼻涕噶，真係靚。 即係咁講。 抹腳噶咋？ 佢成個 size 已經係我紙巾盒嘅兩倍。 系咯，摆两盒纸巾，摆车度用咯，嚟架车啊嘛， 摆车头咯。 好啦，第二个， 好啦，到阿乐秋啦， 阿乐， 系好，好， 阿乐抽到边个咧？ 会唔会系日文咧？今次 我觉得系我， 系啦，系的神。 的神， 的神哥， 哇！我呢盒抽 最大份 啊！的神，好啦，的神准备好未？ 准备好。 Yeah, tips A。 嗱，因为咧，我呢一份嘅礼物咧，基本上系要有个题目就系课后援会嘛，所以咧，佢系一个最大嘅后援。做咩后援呢？我哋做通宵嘅人嘅后援。 哇！ 子龙啱喎。喂，对于你两个，我觉得好有用。 OK， 下一个 tips。 好。 Tips B， 喺呢一个嘅礼物入边咧，基本上佢嘅选择多到咧，你直情系个个都想拥有。我讲紧喺呢盒嘢入边，佢有好多嘅选择嘅，即系喺入边仲有嘢嘅。OK， 喺入边呢个选择入边咧，系每个你都好想要嘅，同埋会争嘅。我绝对相信一开出嚟，系呢个就系。 寻日同我讲都话，我哋一定会好想要。 系啦，佢冇错冇错。 Tips Three。 第三个咧，呢一个嘅礼物咧系实用，同埋当你摆佢喺你嘅柜底嘅时候咧，你要好好咁保护，因为好容易会俾人甩走咗嘅。 啲嘢食嘢 啊，但系咁大盒， 但系通宵啱。 好啦，喂，好啦，我讲晒我嘅 tips 啦，我哋嚟啦，你哋系咪要？ 我想， 你要 嗱，由于我同阿乐哥唔系咁熟。佢話齋， 唔係啊，唔係啊，係老實講。 老實講，所以我決定要搶佢份禮物。 Okay. 好，我覺得係嗰啲雜緊食物包， 雜緊嘅禮物包。 好，咁阿波咪爭啊！ 我估一樣嘅喎， 你估第二樣咯，我哋 係啊嘛，你哋 friend 睇嘅嘛， 好重㗎呢、這個。 我都想澄清先。 好，我估。 哇哇，超重 嘅飲品包。 OK， 咁我係咪可唔估得㗎啦？ 你可以揸，你有機會揸， 唔係啊，你可以搶走佢添啊，直情。 冇得交換㗎，你搶啊！你估中就可以攞走㗎啦。 係啊，即係你可以有兩份禮物㗎。 嗯，呢份唔要，你哋要。 OK， 師傅， 我覺得係一個。 你要搶走阿樂嗰份禮物㗎咯喎。 係啊，好努力。哎呀，你睇佢个面震紧， 系佢块面震紧啊！咩事啊？ 佢好紧张， 皮肤松啊！ 我觉得系一个储物柜。 储物柜 咁重，冇可能系啦。吓、啊，重先系嘛？ 唔系呢个储物柜应该都系相对轻噶啦。如果真系储物柜， 细细个嗰啲假嗰啲， 我都话咗我啲同事好有创意啦。 好啦， 通宵啱用。 有冇人估中？ 有。 啊！ 嗱， 点解的神要望一望阿乐嘅？ 因为 阿乐份礼物俾人抢咗， 系啦，因为佢已经冇礼物啦。咁而咧，估中都系即系都系你两个啦，即系估都系是但一个啦。阿一系最近嘅。 哦， 好，喂，你拆礼物啦！ 你估咩话？你估咩啊？ 食物包咯， 系 啊，系嚟拆礼物，拆礼物，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大手搣啦，个顶大手搣得噶啦！ 哇！ 哇！ 系一箱嘅杯面啊！ 哇！ 哇！仲要啦！ 好紧要 咧！我都话咗，我呢份礼物一定系个个争噶啦。呢个杯面仲要每一盒都唔一样噶，入边有好多味噶。 喂，多谢阿乐。 喂， 唔好咁讲， 你要分享嘅同我哋。 唔系，转头分享。 有24个，有24个，慢慢食。 我哋一人可以攞4个。 系啊。好啦，咁啊，我份礼物拣咗啦。 好啦， 到你 啦。 到我抽啊！呢个 抽翻自己咁搞法， 的神唔系阿乐，喂， 我攞唔系阿 Bell， 阿波，波胜， 哎呀， 波胜礼物， 好啦，阿乐加把劲啦！如果唔系你今日冇礼物抽， 多谢你。模型喎似， 好啦， 快俾啲， 我俾啲试啦，嚟啦 ，Yeah， Tips A， 真系好听啊呢个， 师傅可唔可以 live 整一个？ Tips A 系 就系我哋在座六个人应该每日出门口之前都会见到呢一样嘢嘅。 出门口之前，我系 Tips 2 B。 Tips B 嗱，因为要食翻呢一个寻常事认真做啊嘛， 系， 所以你每一日出门口之前，如果对住佢咧，你有充裕时间咧，你都会好认真咁样对待佢。做嗰件事都会好认真咁做嘅，特别如果你有充裕嘅时间嘅话， 你唔好话俾我听 PC 狗啊！ 我估系整头发嘅，易用嘅， 出埋一个 tips 先，唔使咁急。 Tips three， 呢样嘢你好少自己买，通常你间屋一装修完都会有噶啦。 好少自己买，装修完先有。哇！你三个 tips 都估唔到， 装修完肯定都会有噶啦。 阿乐系咪用 书台灯？唔系，你咪先，唔好心急先啦。你系咪要先得？ 系啊，你要先。 好，你估完要咩？要做咩啫？你要唔要噶？ 好， 我你唔要啊？ 估咗先啦，继续估啦，大家。 即系你唔要啦， 吓、 啊？即系 我想要嘅。 估咗先啦， 我估都系咩嚟？我估都系咩嚟？ 但系你唔会 咁。你冇，你有得爭喎！你仲有一次 quota 喎，仲有一次 quota 喎。但你要唔要啊？ 幫我爭的神， 我唔要啦。 我爭啦。 屋企應該有。 好咁阿媽阿阿一要爭，你講啦。 時鐘。 時鐘。哇！咁好意頭。 送時鐘。 嚇！好送唔通送鐘啊？ 呢半年都好興啊嘛！呢隻字。送鐘。 要反咗啦。 所以調轉佢咯，調轉佢送咩？ 好啦，我冇得講啦。阿波。啱唔啱啊？第一嗰个 错 哦， 诶，咁我可以要咯， 即系的神要翻啦。 好啦，喂，攞我拆啦吓， 未必个屋企定有啊。 你啦， 哇，我想知啊，系啊，包礼物张 poster 系边个？我想知啊。 哇， 啊，好紧要， 好靓啊！ 哇，我真心需要啊呢个 咩噶？ 咩噶？咩噶？ 佢呢个系座台镜啊，仲有个补光灯啊。 哇 ，KOL 必备啊， 系啊， 系 啊， 唔 系。哇！我翻去即刻拆咗你块镜先，因为攞嚟做补光灯用。你块镜冇乜用，但我可以送翻俾你。 补灯我有。 多谢多谢，正啊呢个。 呢个啱用啊！ 呢个啱用。 好啦，咁啊，暂时抽咗三个，咁啊，转头抽埋剩低嗰三个啦。 好。 咁啊，仲有阿一嗰份未抽到啦，磨呢嗰份同埋师培嗰份。好啦，听首歌先啊，系咪？ 寻常事再见啦，系咪真系？ 系啊。 好咧， 听首歌，听呢一首好唔好咧？好啊，呢首歌咁好听。 咩噶？ Dear Jane, Dear Christmas. Hong, 谁人凝望你？天真的小天使可期。Hong, 若会期待你，紧张得落雨遮天。